测试，测试，OK，有声音，还蛮大声的，还有回音， 太大吗？ 有回音， 人太少， 人太少了。OK，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带领我们到这里来，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中国人过年的初二能够聚集在此，也其实提醒我们数算我们的恩典，让我们知道该如何活在世上，我们该如何，尤其基督来讲，如何该与肢体联合活在你的教会里面。就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Hi. OK， 我们今天继续看，趁这三个礼拜讨论一下什么到底什么是改革宗教会，因为我们来到的就是一个改革宗教会。其实有很多，我上次有提到，有很多的层面可以讨论到底什么是什么东西叫一个改革宗教会，伪改革宗教会。上礼拜我们讨论到一个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你说你是改革宗教会，定义上你就必然有个共同点，就是你有一个韧性标准。我们也有提到说，这韧性标准可能是不同的。有些人是 three forms of unity， 有些人可能是西敏信仰告白，有些人可能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Savoy， 信仰告白啊，基本上是约翰欧文和 Goodwin 他们在西敏信仰告白制定之后，大概十几二十年，1660年代初还是50年代末制定的。基本上跟西敏信仰告白非常的相同，但是关于教会论的那一段他们没有，因为他们的教会论和长老会的教会论是不太一样的。他们是会众论 congregationalist， 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治理教会最高的权柄是集中在独立的某一个教会。他们可以有些联合，但是这个联合之间并没有权柄可以来管理所有其他的所属在，譬如说我们的区会之下的教会。那我们是长老会，长老会通常，延续苏格兰美国的传统，我们是任性西敏信仰告白。你也可能听过有 Baptist， 信仰告白。Aaron， 你知道 Baptist 是几年吗？1679，如果记得没错，1670几，比较后面一点。可是，这个我们讲的是 Reformed Baptist， 信仰告白，是非常跟就是把西敏信仰告白拿来的，然后当然改了关于洗礼的信仰标准。所以我们上礼拜讨论的就是信仰告白或信仰标准，你一定会有其信仰标准。然后说你是改革中而有其名而无实，就是如果你到一个改革宗教会，他也许他会说我们有信仰标准，可是实际上他教会的实践和他教会的教导之中并没有 adhere， 并没有按照这信仰标准来过教会的生活，那其实在一个最 fundamental 最基本的程度上，这个教会就已经不是改革宗教会。那我们今天在讨论，用另外一个层面来讨论，就是敬拜，敬拜的目的，敬拜的方式。Particularly 这边讲到的敬拜是集体的敬拜。我们今天如果说人受造就是为了要敬拜上帝，等一下我们会提到，我们一生，尤其是已经重生被赐予新生命的人，应该一生活着就是为了敬拜上帝。但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讲到的是，特别的是集体的 corporate worship， 这通常我们最能够 visibly 眼见可以看见，集体敬拜就是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呈现出来的。所以我们还是读一下好了。第二问， 什么是改革宗教会？什么东西定义改革宗教会？改革宗教会一，按照圣经敬拜；二，同基督的名集团敬拜；三，依靠圣灵敬拜。 参考书我们今天用的是Westminster Director of Public Worship of God， 这个严格来说也许不是算在那个西敏信仰标准里面，可是如果你拿到看你拿到什么样的版本，如果你拿到譬如说 Edinburgh 的版本，他们是除了西敏信仰标准，就是我们说的西敏信仰告白大有理问答和小理有问答之外，他还有附其中的解释的或者更详细阐述西敏信仰告白的一些书或者文件。我会强烈建议，如果你能拿到，有些是在网上都可以 download 到这个版本，是 Edinburgh 爱登堡版本，它里面会附一个叫做 Sum of Saving Knowledge， 是一位神学家 David Dixon 写的，那是基本上就是用西敏信仰告阐述西敏信仰告白写的一本系统神学，非常的好。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Directory of Public Worship， 公共敬拜指南，附在里面。OK， 这是列出的参考书之一。另外一个就是Oliphant Old， 这个是可以说是，如果要讲到改革中敬拜，他是改革中敬拜的泰斗，前几年才过世的。这本书也可以看，他追溯Reform Worship 的 roots， 把他的根一直追溯到教父时代，初代教会的时代，初代教会中古 Medieval time， 然后在 Reformation， 然后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之后，然后再到19世纪到20世纪。他写的时候应该这本书在20世纪末，上世纪初末，对不起。另外一个就是上礼拜我有提到的 Reform Church， Welcome to a Reform Church， Daniel High， 这本书是非常浅的，解释得很清楚，他有用很几个不同的层面切入，告诉你说你怎么知道你是来到一个改革宗教会，改革宗教会和其他教会什么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去参考。我们就用这其中一本书，如果而且我记得这是可能是 Hyde 写的，不过你可能在其他地方都有听到，我们敬拜上帝是 of God， 敬拜的对象是上帝， by God 是凭着上帝敬拜， and for God 为了上帝敬拜。你如果你仔细想这个，和很多也许如果你是从其他的教会来，这不见得一定是没有人会否认这个，但是当我猜想我自己的背景也是，当人讲到敬拜的时候，可能这个焦点反而会失焦，反而是敬拜是为了人，为了要让人能够一个礼拜有一天能够尽情的放松，舒缓，或者宣泄你的情绪，或者我要好好的尽情的来敬拜上帝等等。我们等一下会再讲，更详细的讨论。You notice， 我们再次，我们这边讲到是主要讲到的是集体敬拜。我们今天大概比较没有时间讲到，个人的敬拜或者在家庭的敬拜。加尔文会说，宗教改革，如果我问大家，宗教改革到底是为了什么？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大家第一个会想起的人是谁？马丁路德。那你想到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到底是为了什么？教会的腐败。OK， 教会的腐败可能是有谁有权力，到底是在哪里？最终的权力你到底是诉诸于教会还是诉诸于圣经？或者称义的教义 ，right？ 人如何在上帝面前称义？你是一定要透过教会呢，还是是全然是凭着上帝在他儿子里面所赐给人的恩典，白白的恩典，是不需要用工作人的行为，或者借着你一定要符合教会所说的一些仪式、圣礼等等，你才能够领受这个恩典等等。加尔文会说，他的 focus， 他并不是否认这个，但是他更推进了一步。我认为这是一个 logical conclusion 或者 extension。如果说宗教改革有一个原则，就是唯独圣经 ，right？ 如果你把唯独圣经这个原则推到它最集中的 logical conclusion， 逻辑上面的最集中的点。你如何敬拜这位上帝也必须要符合圣经。 OK， 加尔文说，宗教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能够以讨上帝喜悦的方式来敬拜他。如果你回想，如果你认同，我觉得这也是圣经重复一再告诉我们的，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我们敬拜他，那么宗教改革最终的目的也应该跟你的，其实就是宗教改革你的敬拜，或者你的敬拜方式，你的敬拜内容，你的敬拜的最终你敬拜的对象。那今天这堂课我自己也还在学习很多，我们已经讲过说当我们思想什么是改革宗教会，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来到就是改革宗教会，我们来到基督徒定义上就是，我们上礼拜提到说你委身于你的教会，其实定义了你的身份，因为你定义上就是连结于你弟兄姐妹，连结于上帝在地上他儿子在地上肢体的人。我的意思是说，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尤其是关于敬拜这个部分。但是我认为改革宗教会的敬拜应该是符合圣经的敬拜。如果我们认为改革宗信仰是最符合圣经的信仰，其实不要说改革宗好了，这就是最符合圣经的信仰。那么我们的敬拜也应该会在某种程度会让我们与其他的人有所不同。而这有所不同是与我们的 conviction， 与我们认信的标准是有所一致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认真看待我们认信的标准，而我们认信这认信的标准是符合圣经，也是圣经所归纳出来的合理和必要的真理，那么我们的敬拜应该会set us apart， 会有所不同。第一个原则，按照圣经敬拜，这个应该不会有什么争议点，有谁会说我们不是按照圣经敬拜？ Well, I don't know。 上帝，我们先看上帝为了自己的荣耀造人，而人受造就是为了要敬拜上帝。 W 小要理问答，大要理问答，第一问就是人的目的是什么？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诗篇诗人会说，诸天都述说神的荣耀，创造的所有的一切的创造物都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而论到新创造 redemption， 我们之前提到上帝创造，然后在上帝拯救人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新的创造。在新的创造里面，如果你读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六节，大家会很熟悉的经文，那边讲到所有的属灵的福气都是在创造世界以前，我们的父神已经在他儿子里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 OK， 拣选了我们，我们的 adoption， 我们的 election， 我们的儿子的名分，我们的拣选，我们的 sanctification，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为爱我们，第五节，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 predestined， 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 See， there's always， 我们总是说上帝拯救我们有目的，要让我们，不只是要让我们进天堂，不只要叫我们称义，我们会说成熟的基督徒看到说，你一定还有一个，为了要叫我们在他面前无瑕无疵。哥林多哥罗西书有提到这个，以弗所书有提到这个，为了要我们在他成为面前成为圣洁，要 sanctify us， 要让我们成为圣洁，换另外一句话说，为了要让我们有他儿子的样式，他拯救我们目的。但是还有一步，来，还有最后最终的一步，这边以弗所书的用词是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 OK， 在罗马书八章那边的用词是使他儿子在众弟兄中做长子，一样的意思， The glorification of our blessed Trinity， 我们的三一真神，他的荣耀，这是他创造我们， 他拯救我们的目的，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那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章，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什么，我要为荣耀神， It's worship， 就是为了敬拜他。Okay. 因为万有都本于他，都倚靠他，都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这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愿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Okay. 诗人在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到二十八节，大家也应该很熟悉的，会说：除了你以外，我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都衰残，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二十八，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的，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Okay. 所以我们的上帝，他不止连诸天都会颂赞他的，述说他的荣耀。他不只要我们敬拜他，他跟明文的命令我们敬拜他。十诫的一到第四诫，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要如何敬拜他。或者说，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讲，人与上帝的互动，如果我们可用互动这个字的话，都是在敬拜这个范畴之下发生的，或者理当应该是在敬拜之下发生的。而出了问题就是人不敬拜上帝，不把上帝当为上帝。这个跟Piper 他讲的一句话是很有意思。他说我们教会为什么要有教会？教会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大部分你在听到的教会首要的任务是什么？传福音。 Piper 会讲这完全是正确的。 No， 我们的首要的目的是敬拜，传福音是 because 没有敬拜，所以你传福音，好让还未敬拜上帝的人可以敬拜上帝。 It's not always， 不是为了传福音而传福音，传福音为了要让人能够敬拜他。 OK， 因为改革宗教会，我这边印的好像是改革者教会，也没有错，可是那是一个大概是我打字的时候，改革宗教会是任性的教会 confessional church， 而我们上礼拜提到任性的教会就是按照圣经敬拜的教会。我们特别可以看新民信仰告白，他们之前有讨论，长老他们之前有讨论要有一系列的主日学是要给初信者做的。我会认为这个不是给初信者，这是应该是来到这里的圣徒都应该可以有所造就的，就是用新民信仰告白来做一系列主日学。如果他们上这堂课的话，你会注意到新民信仰告白的第一章，如果要你写系统神学的话，你第一章你大概会写什么？先写什么？ 神， 神，对不对？先有一位创造天地的神，对不对？然后你可能会写什么？神本来是创造天地，你要敬拜他，与他相交，与他有联合等等，但是人犯了罪就被有隔开了。然后你可能会讲人犯了罪，罪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 OK， 然后耶稣基督等等等等。但是你注意，你注意新民信仰告白第一章是什么？是讲什么？ The doctrine of the scripture， 圣经论。为什么？ 知识论的起点。 知识论的起点，或换一句话说，就是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完全承认，或者我们有一个谦卑来承认说，堕落的人是完全无份于上帝，也无法来到上帝面前。因为你堕落之后，你不只是犯了 moral 道德上面的罪，你是整个人都已经陷入 corruption， 已经整个人都被 这个罪全面性的影响，非常深厚的影响，只是我们不了解，我们没有去想，包括你的认知，包括你的理性，包括你的智慧，更忘非，更不要讲说除了罪的问题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改革中会强调的一个原则，有限的不能包含无限的，也就是换另外一句话讲，创造者和受造物之间无法跨越的横沟。所以你有罪的问题，还有 你有一个 ontological 上面的问题，就是你本质上面的问题，因为你是受造者，而他是创造你的，你本来就跨不过这个鸿沟，除非有一个什么。大部分人会说，我们可以啊，我们可以认识这位上帝，然后我就要来评估这位上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我不能接受他就是假的，如果我能接受也许他就是真的啊，我可以来认识他。但是我们会说 no， 你在某种程度，保罗在罗马书一章那边讲的说，人是无可推诿，你只要看着这受造的东西，你就必须承认有一位受造主，但是你还是无份于他，也就是说那对你毫无用处，你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他，你最多只能说因为你有他，还是有他的形象残留在里面，你必须说有一位神，但是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更重要的是，那也无法让你得救，无法让你有份于他，无法让你与他交通。所以怎么跨越那个鸿沟，罪的鸿沟和本质上面的鸿沟，其实从一开始就是在伊甸园里面就有，神必须主动的向人说话， Revelation 必须启示，启示跨越那鸿沟，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你自然而然你可以靠着你的能力，你的才智，你的智慧，你的理性，你的推论出让你来到上帝的面前，若非他俯就跨越那鸿沟，主动的向人启示他自己，人完全无份于他。在亚当在伊甸里面连犯罪之前，还没有罪的问题的时候，就是如此。这就是 creature creator distinction， 就是有份的，对不起，受造的无份于，没有办法涵盖于造物主的这个原则。从伊甸园里面就看得出来，上帝必须要告诉他，你要生养众多，你要去治理大地，这是你的任务。上帝要告诉他，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 ，OK， 只有一棵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吃了那日你必死。等等等等，上帝必须要告诉，主动的俯就他，对他启示。所以我们会说，我们看一下讲的这个，今天有很多 material， 我不太确定我会今天一定讲得完 ，but that's okay， 因为还有今天你们要原谅我穿这个，我没有穿领带，因为我今天是直接从那个普里上来，坐车上来。我们本来是昨天要开车，后来想说今天如果小月要自己开车回去的话，可能会塞车，所以我今天就 ，anyway， 啊，我们看一下上帝在他有告诉我们该如何敬拜他，他并非没有告诉我们该如何敬拜他。我们看一下西敏信仰告白第一章圣经论的第六点，我把它印出来了。特别是看到，我们干脆把它念一次好了。上帝全备的旨意与上帝自己的荣耀、人的得救、信仰和生活有关的经典之教，圣经中已经记载，或是可以用文字记载，或是写必要的。我们稍微停一下，我们在这边，先贤们在这里讲到的是什么？讲到的是，除了你看到 普遍的启示，你看到大自然，你就应该无可推诿认识有一位上帝。他更用另外一本书，我们可以说有两本书可以让人认识上帝，一本是大自然的书，还有一本就是圣经。他更特别赐给这个 special revelation 特别的启示，就是圣经，让你告诉他，让人可以认识他，他全备的旨意，人的得救、信仰和生活有关一切必要事。但是这本书是任何人都可以读的，也若你读这本书，你也可以在你的知识上更加理解认识这位上帝。但是除非有圣灵的内助，有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帮助，你是无法savingly 认识他以至于得救。有那个 saving knowledge 得救的知识，从圣经中得到得救的知识。 OK， 好，我们继续。有时候 上帝和教会行政，也以人类的行为人是我们就应该用人的自然之光、基督徒的看法，按照圣经的一般规则，这也是我们应该一直遵守的，来规定有关敬拜上帝、教会行政的相关事务。 OK， 这边是讲到说，讲到的是什么？他是不是说上帝并没有告诉我们所有一切关于譬如说教会行政，你要一个教会要几个执事，他并没有讲出来，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用自己的理性去判断了，因为圣经没有讲。你注意，其实这并不是先贤所讲，他是讲什么？承认并不是所有的细节圣经都告诉我们，上帝有告诉我们该如何敬拜他，上帝有告诉我们他的教会应该是如何，但是没有告诉我们所有的细节， right？ 这个时候应该是用什么？我们就应该用人的自然之光， light of nature。 这并不是讲一个 naked 完全没有受到圣灵光照的理性，你懂我的意思，而是一个上帝本来就是赋予人一个 rational soul 理性的原则，你应该这个时候就使用你的理性。但是在这里特别讲到，这个理性是已经什么？已经被赎回的理性，已经有圣灵光照的理性，但是你要使用它。后面讲到基督徒的判断， OK， 按照圣经的一般原则，就是我们一般一个 principle， 圣经有给我们原则，但是并没有给我们每一个细节，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圣经没有讲我们就No， 你必须按照圣经的原则，再按照上帝赐给你的理性，而这理性是凭着他儿子的血又透过圣灵赎回来的 redeemed rationality， 然后来规定有关于敬拜上帝或者如何治理教会的相关事务。听懂了吗？知道这个意思？也就是我们在这里主要是强调的是，人要如何敬拜上帝，不是任凭己意，也不是说圣经没有明文规定我们就可以自己想出。 No， 上帝非常的在意人要如何敬拜他。你看到旧约以色列人出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按照上帝给他们制定的方式敬拜他。金牛犊的事件，献上那个strange fire， 忘记中文是那个燔火，献上燔火， yeah， 没有他的，甚至他们都可以说我们的用意是好的，那这个就是救我们出埃及的神，但是你没有按照他所制定的，你后果就是 idolatry， 就是偶像崇拜。 OK， 这个是第一章就讲到这个，我们是按照圣经，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有告诉我们该如何活在世上，该如何敬拜他，是具体的。 OK， 我们看到，我们再看一下21章第一节，我们也是我有把它列出来，我们看最后一句好了。还是我们全部一起念好了。自然之光 显示有一位上帝掌管万有，有至高主权，本为善，又向万人行善，因此人当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敬畏爱慕赞美求告信靠侍奉他。但是敬拜这位真上帝必须要按照他自己设立的法则，限于他自己启示的旨意，才可蒙他悦纳。所以我们不可按人的想象和道理，撒旦 OK， 我们不可以按照人的想象和道理，或者 satanic suggestions， 撒旦的建议。我对不起，我忘记原文是什么。撒旦的建议，我会说 ，Yeah， 上帝又没有讲我们不能，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跳舞好了？主日敬拜的时候跳领舞。OK， 我们必须回到圣经，这边讲说，也说他没有告诉我们每一个细节，但是有告诉我们原则，有按照他自己设立的法则。OK， 这个就关讲到有一个原则，或者你可能有听过a regulative principle of worship， 敬拜之规范性的原则。这个和基准性的原则是有点不太一样的。规范性的原则就是我们只有圣经中的原则说要求我们，上帝要求我们做的我们才做，而 normative 或者基准性的原则则是说圣经没有禁止的，没有明文禁止的我们也可以做。你听得出来这中间的差别了吗？如果圣经没有明文禁止也可以跳领舞，那如果我们能够想出一些理由可以跳领舞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跳领舞。但是 regulative principle， 我会认为，哎，我会认为说，有很多东西是圣经中的确有说我们不应该做的。OK， 我们相信上帝有向他的子民启示要如何敬拜他，特别是第二诫命。人不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敬拜，不是按照你的想象力。这个形象不见得你要雕出一个偶像，金的或木头的或石头的放在那里，而是你心中塑造的偶像，你在按照那个偶像来满足那个偶像的欲望来敬拜上帝。我们之前有讲到，有的时候我们把敬拜当成抒发人的情感，或者我要尽情的发挥，这个跟儿主有关系，这个跟你如何运作儿主就有关系了，或者儿童事工。我们有之前有一些讨论，和不是这个教会，和其他弟兄在另外一个教会弟兄姐妹讨论，可是我认为跟这个教会也会有关系。为什么我们会有儿童的服事，或者说儿童的看小孩子，怎么讲？就是敬拜的时候看小孩子，大部分就是我们要让成人能够尽情的专心的敬拜，不要干扰上，不要干扰他们对上帝的敬拜。这背后其实就有很大的问题，这是一般教会的认知，或者有一个教会甚至会说，这是我们对我们会有所做的 social service。他们平常已经非常的繁忙了，非常累了，他们来到教会就是要能够放松，能够尽情的敬拜，这个是唯一可能一天让他们能够有安息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帮他们看小孩，在这个时候让他们能够尽情的，不要干扰大人等等。这个应该尤其在至少来上主日学的同学们，你应该知道这个已经不是我们敬拜，就是大人小孩都应该要来到上帝的面前。 OK，对不起，我们刚为什么会讲到儿童？敬拜不是尽情抒发，不是娱乐，甚至你可以说这是 work， it's your life's work， 你一生的工作就是要敬拜。尤其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是，我们还未得新天新地的时候，上帝制定了有一天特别他的子民要集体 corporate worship 敬拜他。 OK， 敬拜就是顺服上帝的律法，十诫的前四诫就是告诉你如何敬拜他。 OK， 关于这第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按照圣经敬拜，或者说我们的规范性原则之敬拜 regulative principle of worship， 也就是说其实你要说这个是比较保守的原则，是的，保守如果你的定义上就是只有圣经说我们能做的我们才做， 不是圣经没有说我们不能做的，我们也可以做，因为它没有禁止。我只是讲说改革宗教会大部分你可以，有些人不会用这个名词，但是我认为没有问题。Regulative principle worship， 规范性原则的敬拜， OK， 这个和另外一种你会听到，特别是路德宗，他们会认为那个他们是比较按照基准性原则。基准性原则就是它有一个基准，可是这个基准之外如果没有明文规定你不能做，你还是可以做。所以你看到路德宗的他们的教会里面会有画像，他们不会反对画像。Okay， 这跟第二诫命就有关系了。或者其实路德他在宗教改革的时候，那个 form of worship 对路德来讲他不太愿意处理。尤其是刚开始，这个其实是有历史关系的。我不是说这一定就是说他的因为每一个神学家上帝给他的恩赐不一样，他需要处理的问题也不一样，他需要处理教会权柄的问题，他需要到最后需要处理圣经权柄的至高性的问题，相对的来讲也要处理到底人怎么样能够有 assurance， 能够确定我是得救，这跟就跟人如何称义有关系，不是靠着你手中锅肉，而是凭着上帝的恩典等等等等等等。但是关于教会如何敬拜，路德在很大的一方面他并没有去处理，是刻意的。他会说，因为我们现在你可以想象我们现在改变的太多，如果我们做的太多会让很多人没有办法适应， OK。 所以甚至他的 baptism 或者他的 doctrine of Lord's Supper， 虽然他背后的那个real presence 就是基督真实的灵在这个后面的论述跟罗马天主教似乎有所某些程度不一样，但是罗马天主教就连在路德宗教会里面的领圣餐，他们会说大部分的我们可以同意那个是 orthodox， 就罗马天主教来说。也就是说路德宗的他的敬拜并没有，我会觉得 substantially 没有做太多的改革。不是说，当然这也不是完全的，我们现在讲的都是我自己的领受也有限，但是我们时间也有限。但是我会说改革中和路德中之间有一个差别，就是改革中继续 push 这个 logic， 把这个宗教改革的逻辑继续 push 到最后。加尔文会说最终的就是，如果说这是关乎我们如何活在世上，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拯救我们的目的，这就跟我们如何敬拜有关系。这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加尔文会说宗教改革最终的目的，我觉得一点都没错，就是要让人能够用上帝所喜悦合乎他旨意的方式来敬拜他。所以路德宗和改革宗教会的敬拜方式其实是有 visible difference， 你可以看得出来是有其不一样的。这个当然也跟路德宗他如何理解十诫是有关系的。你会注意到他们并没有我们的第二诫，他们的第一诫和第二诫放在一起，所以没有特别讲到你不可为自己制造形象的那一诫，他会认为那个跟第一诫放在一起。然后他的第十诫，我们的第十诫他分成两诫，所以 it's interesting， 是有关系的。我们是奉基督的名集体敬拜，这我很快的讲，因为我们也就是说我们敬拜并不是一个很抽象啊，我们来敬拜上帝，我们来歌颂上帝，这个都没有错。但是我们是认知，就算我们没有直接讲，但是我们是认知，我们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敬拜他，因为我们所有的属灵福气都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在创世以前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所拣选我们，我们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与他联合得荣耀，最终的目的也是如此。没有一件事是在他的儿子之外，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或者用另外一个方式来，你可以说以基督为中心，非常的 natural， 你怎么可能不以基督为中心？因为这就是父定义要以他的儿子为中心，就是要荣耀他的儿子，而他就借此得荣耀。圣灵荣耀子， 而三位一体的上帝就借此得荣耀。这就是上帝命定设立设计人要如何有份于他的，在他的儿子里面。 OK， 有太多的经文，我有列出一些你们可以看。以基督为中心，是凭着基督，像基督，是在基督里面。Okay. 这个从那个我们主如何设立圣餐，圣餐是我们圣礼，圣餐是敬拜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right？ 他说什么？拨开饼递给他们，这是我的身体，你们领受的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OK， 有的时候，其实我有的时候会，你看到弟兄姐妹的一些分享，你会担心他们怎么讲，不够以基督为中心。通常是遇到问题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翻圣经，通常是翻诗篇。啊，上帝是蛮有恩典的，哇，今天必然是得胜的一天，等等等等，全部这些上帝变成一个很抽象的，完全不知道上帝是如何赐恩典给我们，是在他儿子里面，在十字架上，在各个他全部跳跃这个，然后这个就变成他得安慰得属灵。我会担心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他其实没有领受到那上好的福分，就像玛利亚领受到上好的福分，因为他有基督。集体敬拜也定义我们的身份 ，defines who we are， 因为我们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是借着基督的血才得以进入那至圣所，才得以有份于神，是他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OK， 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是借着他，而我们在同一段经文希伯来书10:19-25，我们是借着他，我们的 guilt 亏欠已经洒去了，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既然如此，就当存着诚心，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OK， 这段讲到最后是大家最熟悉的经文，所以他最后是怎么讲？25，你们要坚守你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和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勉励，既知道那日子近了，更当如此，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劝勉行善。这个是 ，yeah， 但是这些都是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最终 corporate worship， 你可以看得出来，集体的敬拜对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多么的重要。OK， 最后是 worship， 这些东西到最后都是。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劝勉行善，到最后都是在 corporate worship 之中最集中，只要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最集中的展示出来。 OK， 这就是我们的身份，我们是集体敬拜的人。我之前好像有讲到一个基督徒要说他是基督徒，可是不守主日，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这基本上是不成立的事情。OK， 我再用5分钟。而我们是依靠圣灵敬拜的，因为我们特别认知，既然我们是按照圣经以基督为中心，那我们必然就是依靠他的圣灵，依靠基督的灵来敬拜。而我们认知敬拜首要是上帝的工作，这也跟敬拜好像是 something that we do，我们要做，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献上上帝所悦纳的。我们刚刚有提到敬拜是工作，这某些程度上是没有错，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工作 把它认知为是一个工价，可以让你赢得工价的事情，那你就基本上你不只是misunderstand 错知了我刚讲的意思，你是整个错知了整个的福音。我们成圣是我们的工作，但是那并不是我们可以换取得救的工价，你懂我的意思了吗？敬拜首要是上帝的工作， It's something that we do， 但是最终那个动力，那个motivation， 那些根源都是来自上帝，是上帝设立的，是上帝激励的，是上帝的圣灵激动我们，给我们能力能够敬拜他，转向他的。 OK， 敬拜是由圣灵所感动，所策动，所引导，所洁净，而结出圣灵的果子。敬拜也可以说是他拯救的工作。我这边没有列出来，我列出的例子是小要理问答88-97问，那边特别强调说这个救赎的恩典是怎么样施展在圣徒身上，大家还记得吗？他提到三个，我们怎么领受救赎的恩典，上帝拯救我们，我们是怎么领受了这个恩典，我们因信称义嘛，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借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信心领受了这个恩典，没有错。但是更具体一点，在信仰告小李问答这边提到，我们有讲恩典的媒介 ，right？ 非常具体的恩典媒介，圣道、圣礼还有祷告。在第88-97问特别讲到圣道和圣礼，我们如何借着圣道和圣礼来领取这恩典的媒介，或者来领取恩典，这些恩典的媒介来领取这恩典，或者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讲说，我们如何借着讲道和听道，施行圣礼，领受圣餐，来敬拜他。 OK， 这些都是依靠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的话，这些都只是外在的形式，是毫无用处的。甚至如果是你没有依靠圣灵来领圣餐，甚至是你是在领取自己的 judgment 审判。 OK， 而集体敬拜就是要造就教会。哥林多前书14章那边大家可能也蛮熟悉，保罗在这边讲说，所有的恩赐，这些属灵的恩赐，最终他是讲说要造就教会。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边讲所谓什么先知讲到说造就的话等等的，这是在集体敬拜的处境之中所讲的。他说我自己用方言祷告比你们更多，但是我到你们中间我不讲方言，那对你们没有用。你注意他用的，在这段用的时候，他是属灵的恩赐，所以这个我想在洪恩堂不需要提了。就是说有人说只有讲方言才是属灵的，才有圣灵的印证， No， 那是其中一个，而且是有，若有的话是有他合乎他使用的地方，并不是在集体敬拜的时候。如果你是敬拜，是集体的敬拜，你的属灵的恩赐是先知讲道的话，那你就说先知讲到是借着这个属灵的恩赐，有圣灵的恩赐所彰显出来的讲道，要对人说，要造就，要安慰，要劝勉人，要造就上帝的子民。 OK， 集体敬拜，按倚靠圣灵的集体敬拜也定义一个教会。讲到我们领圣餐的时候， That's who we are，那就是我们是一个饼一个身体，我们是分于这一个饼，这就定义我们的身份，我们是有份于耶稣基督的人。 OK， 而这是在集体敬拜中依靠圣灵所彰显出来的。 OK， 罗马书12章，要将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呢，是理所当然的。接下来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检查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也就是说这边有一个原则，改革中的敬拜如果是合乎圣经的敬拜，如果是合乎上帝旨意的敬拜，定义上就是不效法这个世界，但不只是说对世界说不，因为如果你只会对世界说不，到最后你就会萎缩，萎缩，萎缩，到最后变得 很 dusty， 然后就是风满城，然后到最后可能就只有一两个人坐在下面听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依靠圣灵的 right， 一定的嘛。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有的时候我们把神的旨意好像就是我上过哪一堂神学课或读过哪一本系统神学啊，我就知道神的旨意。但是你看到这边 It's an ongoing process， 一直在发生，这一定必然是依靠圣灵的。我们的敬拜，我们要献上这个祭的时候，最终最精致最完美的表达就是我们主日的敬拜必然是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断的检查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也就是说，改革中敬拜，符合圣经的敬拜，真正基督徒的敬拜应该是改革再改革的敬拜。改革中不是指改革，然后有个华神老说你们改革中就是改革，不，你们那个字不能说 reform， 他就抓到那个 reform， 他就说因为英文字是过去式，他说不是过去，我说你好像不太懂哎，老师，改革中定义就是改革再改革，一直都是这样子 ，OK， 他并没有，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每一个关乎公共敬拜的细节，但是有告诉我们原则和不可或缺的元素 ，OK， 所以我们下礼拜最后一堂课关于这个的思想还有很多可以讲的，我们会特别讲到圣礼，圣礼的意义在改革中里面的意义，圣礼就是圣餐还有洗礼。这个意义，我觉得我们在这个，甚至我们在行婴儿洗的时候都解释得不清不楚，这是我们的一大亏缺。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教会，也感谢你赐给一群人愿意寻求你的心意，让我们献上合乎心甘情愿理所当然的敬拜。也就祝福我们以下的敬拜，特别是祝福国俊，祝福他的口，让他能够宣讲的福音，也让你的圣徒能够听到福音，就借此得到造就，得到安慰。我们也为其他的弟兄姐妹，今天可能在其他地方与家人相聚的，让他们今天也能够一起的敬拜，一起见到你的荣耀。我们也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回到家中，有很多家中还有不幸的，也让他们在这段时间就为你做好的见证，也让那最大的福气临到我们每一个家人的身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